今天是 OKR 实战学习的入学第一课，但今天呢，不直接进入主题。在你正式学习 OKR 之前，我为你准备了八道小题，先来测验一下你自己对 OKR 的了解程度，以便日后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对 OKR 的学习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题目哦，它们都是我精心设计、反复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涵盖了 OKR 实战中最容易犯错和混淆的知识点。我估计你看到他们肯定也不会陌生，但当你认真坐下来答题之后，会发现好像和你认知的又有差别。这一套题能有效地检测出你是否真正了解 OKR， 你是否处于常见的 OKR 理解误区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再跟你聊聊，我希望你怎样做这套题。题目共八道，都是多项选择题，你可以安排10到15分钟的时间，静下心来认真读题干和每一个选项，不仅仅是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，更重要的是针对每一道题多去想想这道题背后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。其中就一些你拿不准有疑惑的地方记下来，后续在学习中呢，带着问题来学习与思考。最后，关于这份测试题的答案，尤其是易错题部分，我会在文中后半部分给出具体的解析，让你不但知其然，更知其所以然。希望你可以由此更加深刻理解每一道题背后的 OKR 思维。你也可以把这份测试题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学习和进步。希望你在每道题中都能够有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